我想一下啊， 嗯， 昨天晚上出了的没有了，不是、嗯、没有人了， 那是谁叨叨叨叨 蚊子呀？这还不简单，哦、真是，哎呦， 不是嫂子，是蚊子， 是蚊子 啊、哦、 啊， 还很好很好， 对对对、哦，他睡我左边，蚊子睡我右边， 哦，那你注意翻身，别抱错了。 你说说这天怎么现在就有蚊子啊？而蚊子还那么猖狂、哎？ 你看我手上一个， 这么大一包啊？ 对啊。而且它在我手指头上，还是个中指，它在我中指上给盯了一个大包。 对，你现在老是 那、嗯、是不是就是因为、啊、可能是不我睡觉的时候老把它竖起来了，然后哎蚊子就盯了个大包啊、哎。包括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啊 啊、 新闻当中也会跟大家专门说到一个消息，就是花蚊子为什么在北京会成倍的增长。 哇、哦！ 我前两天不是说过一个就是叫。 花纹的， 就是那个叫螺丝钉的嘛。 螺丝钉， 就他屁股是带螺纹的。 哦，对对对， 我说的就是这种花纹子、啊。 哦，我说你怎么观察那么细致呢、啊？ 对，他老竖我中指，不是他老那个咬我中指。 对你老给人竖中指、人家可不得咬你两口吗？ 哎，所以呢，我跟你说，今天会聊一聊这个蚊子 啊。那所以咱们大家一起也聊一聊 啊， 你跟蚊子的那些斗争的故事。 跟蚊子斗争故事， 哎， 我告诉你，这我们家蚊子呀不分季节、 啊， 一般说蚊子不都是夏天跟它斗争吗？ 啊、 我们家冬天都有，啊、真的，看暖气，呵、哦，热着的时候， 哎呦， 那时候都有蚊子。 那你这 卫生间里、啊， 你这就跟那个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是一样的嘛，对吧？鲁迅那篇文章当时说他这叫藤野先生 啊，是 对吧、嗯？去到日本什么？虽然是初冬，但是还有蚊子 啊、哦！ 他没有办法，只能把被子什么都蒙到头上，然后只留两个鼻孔。 你说这蚊子的生命力多么的坚强啊！ 是啊， 关键我们家环境好，你知道吗？ 哎呀， 潮潮乎乎的，温暖暖的、嗯。 哦，主要可能有些东西比较臭啊，有味儿什么的，利于它生长。所以，哎，各位啊，今天咱们聊一聊我和蚊子的战争。 哎呀妈呀，这个战争可大可小、啊、 对，可以说一说你跟蚊子，你比如说被叮咬的故事、 嗯、 也可以说你除蚊子的方法， 对，治蚊的高招， 哎， 是吧， 我们大家一起也学习一下、哦、比如说我这次就有一个 你长长经验了 没有，我正好前两天不是去台湾嘛、 啊、 我报道台湾啊，然后呢在那边买了两瓶那个它叫桧木嘛，一个木一个桧， 一个木一个桧 啊，就反正你是那种木头的、 哦、 那个 桧木啊， 桧木的那个， 就是河南烩面那桧嘛。 你河南烩面那边是个火吧？ 哦，那个是个火。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早上起来我没吃早点，饿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听这桧， 不是，等会儿 想起 我先查查是不是个火。哎，我就买了那个桧木的那个精油， 哦， 哎，还挺管用， 真的呀。 哎，那个味儿还特别好，它有一种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天然的木头的香味儿， 就大老爷们儿不反感，不会觉得 不反感， 哎、就 你甚至都可以拿它当香水儿。 哎呦， 嗯，改天我带两瓶，就我一共买了两瓶， 还不送我一瓶，真是 那是不可能的，就整个夏天就吃两瓶， 太过分了。 嗯啊，我跟你说，改天让你闻一闻啊、嗯。那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我和蚊子的那些战争。 咱们可以把这个思绪呢再往前倒啊倒啊倒，倒到小时候、嗯，从小到大，从小到现在， 甭管什么时候 的历程、啊。 对对对，您跟蚊子有过的那些战争经历，好吧？ 啊、好，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一卡通刷 OFO 小黄车测试之后将被逐渐推广。 嗯，还有就是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市 PM 2.5 累计浓度是每立方米59微克。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花蚊子在北京成倍增长，清除积水是减少蚊虫的有效手段了。 好，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北京市这个市政交通一卡通跟 OFO 小黄车共同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且发布了支持北京一卡通的 NFC 智能锁。首批搭载新款的 NFC 智能锁的这个小黄车啊，已经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开始路测。只要你打开 OFO 的 APP， 然后点击我的钱包下面的交通卡，按照指引操作就可以将一卡通跟这个 OFO 进行绑定。也就是说之后你不用再扫码什么开车或者怎么样，你只要拿出你的那个一卡通的那张卡，啪刷一下就可以开车了。 哦，这还挺方便的。但是这手机必须得有 NFC 功能是吧？ 不用 不用啊， 不用它所以哎呀，磊磊是这样， 某水果手机不是没有吗？ 不是，是这样，磊磊，你都到现在都没有听清楚，可能是因为磊磊家庭条件的原因、啊， 一般般吧。 就所以他从来都不坐地铁，没有用过一卡通什么，是这样。比如说进地铁的时候，不是用一卡通来刷卡 啊？对啊， 刷那个地铁卡吗？ 是的， 咔一刷那个门，咔就开了，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对。以后是这样，他小黄车上安了一个锁，就相当于地铁进站口的那个锁， 那个卡， 那个锁、 那个锁。 所以呢，你只要刷那个地铁卡，就滴一刷，咔，小黄 车就 开 了。哦， 懂了吗？ 好棒， 不用手机刷， 厉害了， 是吧？你没事下凡间来看一看，好不好？ 我已经修炼了3000多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哈。今年1到4月份，本市空气当中的细颗粒物 PM2.5 累计浓度是每立方米59微克，同比下降了22.4%，累计达标天呢是77天，同比增加了4天，空气重污染呢只有7天，同比减少了8天。那么其中4月份啊，全市 PM2.5 的均浓度是每立方米64微克，同比上升了20.8%，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同比上升，二氧化硫持平，氮氧化物同比下降。那么达标天数呢是17天，重污染天数是2天。 好，再来看一下西城区为0到6岁低保低收入家庭以及事实无人抚养的困难儿童提供家庭医生服务，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提供相关服务的区域啊。那这项服务适用于2012年1月1号到2018年6月1号出生，具有西城区户籍且实际居住在本区有需求的0到6岁的困难儿童、困境儿童啊。那据统计，目前该项目将惠及大约400名困境儿童，他们将于区德胜社区管理中心签约，由15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近为孩子们提供建立保健档案、健康体检、免疫接种、健康评估指导，还有健康信息送达、健康服务咨询、转诊7项医疗卫生服务。 好了，接下来这条呢还是和我们的儿童宝贝儿有关的哈。家长朋友一定得听一下了。中国儿童含糖饮料消费报告近日发布了。那么这个报告呢是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组织了全国相关领域专家编写的。这份报告就指出啊，过多的饮用含糖的饮料不仅威胁儿童的身体健康，对一生的健康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还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负担。所以呢需要警惕过量饮用含糖饮料对于儿童健康带来的危害，以及及早的制定和实施防控措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含糖饮料指的就是在制作饮料过程当中咱们人为的添加糖，而且含糖量在5%以上的饮料，加点就超过5%。那么据此估计呢，目前我国饮料市场当中超过了半数的饮料都是含糖饮料，过多的喝这些含糖饮料就会增加患龋齿、肥胖、二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我现在看到，反正我发现啊，身边有些朋友，他尤其是小时候喝惯了这个饮料以后，他长大了以后，他只喝那个东西。 对，比如说可乐。 可乐啊，我有同学就是只喝可乐。 对， 就只喝可乐， 越喝虫牙越多，越喝骨质越疏松。 哦， 你知道吗？越喝越肥胖， 都不敢碰它，一碰它咔啪骨头碎了。 对对， 哎呦，你得下去，别听我俩胡说八道啊！ 但是很危险的啦。 对 啊， 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经历了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将这个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哎，希望我们的主播新势力一战成名。 心的作战，等到了白头。 头哭了没有遗憾，不干脆跟自己作战，你兴趣不凡那就一起来，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写不被谁打败， 来看看大家都跟蚊子有什么样子的战争，或者您有什么除蚊的好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我现在在广西北海， 哇、 哦，通过网络每天收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 节目的魅力， 楷模和榜样啊！ 主要就是我声音好听，你 啊，尤其那些早上起来，对不对？居然不把收音机调到876的听众朋友。你们这样对吗？ 你们我、啊、我派蚊子咬你去，我 哦，那对，你可以找这样这位朋友 啊，谁 叫 Kusim？ 对、哦，你可以找他 Kusim。 嗯，对，他说我们家蚊子呀，从来不咬我， 为什么？ 母蚊是兄弟啊！ 天哪，你跟他 母蚊兄弟啊？你问你妈同意吗？ 你爸也不干呢。来看看啊，这紫色的海说了、哎，记得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 哦哦， 我跟蚊子兄弟战斗了一宿， 哎呦啊， 都凌晨四点了，这场战斗才结束。 嗯嗯嗯， 早上一数蚊子的尸体有21个，你信吗？ 哇、哦 哦！我想知道你家住哪儿啊？ 不是，我觉得他是这样，晚上、哦、他真的是闲的，晚上跟蚊子打了一宿，早上起来还数数尸体。 我、哦、天、啊！ 哦，这个21只蚊子，哇！ 他们家是不是住池塘边儿一样？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 啊，是知了不是蚊子。哎、 还有那个，古斯你说了，谁打了21只？他打了我21只兄弟啊，心疼死我了！哎呦我天， 哎呦，这还有护短的啊！嘟嘟就说了，这蚊子大爷，我错了，我不该闯进您的蚊帐， 人帐 了，也不该不闻不问的就闯进您家，我只想求您一件事儿，放我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估计是他自己的蚊帐里放进蚊子了，然后人求他，然后让他出去。 不是啊，我是觉得就他家蚊子已经多到呀，分不清这是谁的家了。 我的天哪！ 好吧，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说一说您比如说有什么样子的驱蚊。驱蚊子的好妙招， 对对对 啊，然后呢， 包括跟蚊子斗争的一些过往的经历， 对对对对，您包括有没有被咬惨的经历，哎，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这条新闻就是这个花蚊子为什么在北京会成倍的增长这个事情。 哦呦， 哎，比如说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花蚊子它有什么特点， 什么特征呢？ 个头不大， 哎呀， 黑白相间， 真的呀， 哎，我怎么觉得跟高磊长有点像？ 今天这个打扮是吗？ 对，个头不大，黑白相间，白天咬人 啊， 叮咬凶猛， 不是晚上吗？一般不都是晚上贼吗？ 就说这个蚊子猛啊！ 哎呀，白天 也能出来。 天 啊！我饿了，我管你白天晚上是吧？啊，说具备这种特征的蚊子叫做白纹伊蚊。 嗯。 啊，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那近年来呢，在北京市的蚊种比例当中，它们上升了14%。 我的天， 比2013年增加了3倍。为什么最早起源于东南亚的这个花蚊子啊？这来自于东南亚， 哦， 会在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呢？咱们来说一说。 专家就介绍说了。这个原因就是由于花蚊子的生存能力特别强，并且啊容易在废弃的轮胎啊等容器当中去滋生，容器的运输呢就带动了它们的大迁移。那么今年本市灭蚊大战当中啊，最主要的就是消灭幼蚊，就是幼小的蚊子。有数据统计啊，消灭一只幼蚊相当于是灭掉了700到800只蚊二代，就等于他们后代了呀。 那这是他们的繁殖能力这么强吗？ 超强的， 是吧？ 就跟那个小强一样。 那所以那个 Cousin，是吧？你兄弟很多呀。来看一下，那居民区如何减少花蚊子的滋生呢？ 嗯， 公共卫生专家就说了，蚊子生长它离不开水。 那当然了， 雌蚊子它得在水中产卵的，最快10几天就可以发育成成蚊。 我的天哪， 这种真吓人啊！ 哦， 因此呢，清除积水是减少蚊虫的有效手段。今年的灭蚊行动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清理蚊子的滋生地。 哎，那具体来说呢，告诉大家，就是居民家庭要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 嗯， 及时的疏通厨房啊、卫生间的地漏，确保没有积水。 嗯， 包括像家里边您种那些绿植，像绿萝啊、富贵竹、 水植 啊 等水养的植物，每周您得换水吧。包括花盆、托盘积水，咱们要及时的清除，每周至少清理一次。还有像功能性的容器，比如说养花用的晒水的容器啊，咱要加个盖儿。 嗯， 每周呢至少要换水一次。废弃闲置的花盆啊等盆盆罐罐啊，咱们翻转倒着放，避免积水滋生蚊虫。 是我，比如说我一般会把洗手间里的那个所有它会产生积水的地方，我都撒上消毒液，就那个都倒进消毒液去， 那管用啊。 它反正它里边有消毒液，它肯定 反正味儿大， 蚊子它肯定就不进去下崽了吧？ 哎， 它下的那好家伙，一进去对， 就该变异了。 对，下完了以后，我 能力更强了是吧？ 不要，它反正我是觉得效果还挺好， 是吧？ 而且在洗手间里，我不知道大家里有家里有没有，经常会有那种 啊， 就小小的个头，长了两个大翅膀，但是基本上不太会飞的一种虫子。 怎么说那么吓人？不知道，没见过。 不是，就是大概我估计能有多大啊？一个大米粒儿，一个大米粒儿那么大小， 不 黑色的 啊。 说苍蝇也不是苍蝇，它基本上就是趴在墙上，你只要一拍它，能拍死它。它基本上它的反应能力非常差。 我们家没有，你们家住哪？好吓人 啊！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我每年夏天都会有，我清除不了它。 但是它有没有烦扰到你的生活？比如说它蛰了你一下啊，或者是 它不蛰我，但是我每次进去看到它们，我心情总是不愉快的，你知道吗？是吧？ 还有就是每家每户的那个马桶盖啊，咱们没事的时候也给它盖上，那里边总有一滩水嘛。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也容易滋生蚊虫啊。 我一般就会放那种洁厕的那个叫什么洁厕宝是吧？ 啊，就放进去 带色的那个， 哦，那就是蓝色的那个 啊，对对对， 是吧？ 啊，我觉得那个是不是也管用一点？ 也管一点用 啊。所以大家今天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一下你跟蚊子的那些战争啊，包括你有什么样子的出门的妙招，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也是用心良苦，希望结果是好的。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许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 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哎呀，我先来看一看啊！我刚才说了这种东西以后，很多人跟我有同感。他说他们家里也有 哦。 说这个彩糖兔兔说，你说的那个是潮虫吗？不是潮虫， 耶！怎么还差图片吓脱了？大早起来的，我本来有这胆小， 我打开了一张图片，磊磊往这瞥了一眼，吓得浑身发抖。 关键这图片好大呀！ 没有没有，这个不是潮虫，它是带翅膀的。带翅膀的那个猫眼看世界说，你说的是果蝇吧？但是我感觉 不是， 跟果蝇还不一样。 果蝇就是苍蝇的一种。 哦哦， 苍蝇再小它也有肉。 它不是果蝇，然后就是它也不会飞，然后也长不大，就一直是那样，可笨了。你拿东西一拍它就死。 对，什么家人谁家长什么样的虫子呗？ 只要是搭档久了以后，那我估计雷雷变异了，上我们家去偷着溜我们家。哎，来看看大家的故事啊，跟蚊子的那些战争。有一位朋友说，他叫哎，我刚才那个他名字叫问号 啊， 说我刚结婚那会儿，有一天中午在吃午饭，楼下一小男孩大概5岁就跑我们家来了，看看饭桌要吃肉皮冻 啊， 这小孩可爱啊，于是我就让他坐下吃，可是那孩子呀就很奇怪的就半坐着，就屁股不着凳子 哦 这么吃，然后我就说。你就好好坐着吃嘛，你干嘛这么坐着？那孩子放下勺子，一下子把裤子拉下来，说：“阿姨，昨天晚上睡觉没穿裤裤，蚊子把这里咬开花了。”说那时候的我呀，还没生孩子，还有一丝丝羞涩。当时我就偷偷瞄了一眼，哎呦，一看屁股还真挺吓人的 啊 啊！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有孩子了。也是男孩，从此每年夏天我都不让孩子光屁股睡觉。 是啊，我告诉你，蚊子啊专盯小孩 哦， 因为小孩的血热可能是因为他 蛋白质含量高， 高，然后他的心跳的速度快、 哦、 啊，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 还有一条呢，是说必须念的啊，奋力的活着说拜托必须念啊。 嗯， 有一年我一同学结婚， 嗯、 我旁边男同学一直就在和我斗， 嗯， 我突然就发现他脸上有一蚊子，而且是大蚊子，我就直接我就抡上去给他一个大耳刮子， 哇、 哦！瞬间大家都惊呆了， 哦， 他就问我说。你干嘛呀？ 嗯、 啊！我说你脸上有蚊子，有蚊子。 嗯， 他说，他蚊子呢？ 嗯， 他就问我蚊子呢？ 嗯， 我一看手，哎呦，还真没有。 啊、 嗯，这都6-7年过去了，我一直不相信 他 一直不相信我是给他打蚊子、 嗯， 一直以为是我骗他，一定要念。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希望他能够相信我。 哎，你被打的就是男青年，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是这样，奋力的活着。他已经在广播当中承认，他当时就是打蚊子。真的不是打你啊， 啊你也就认了吧，真 虽然你可能有点活该，但是真的不是打你。 早反正就活该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继续互动交流的话题是 说一说你和蚊子的那些战争，包括你有没有什么除蚊的好方法。 你兴趣不凡那就一起来。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惠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0。

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咱们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一种虫子 大家都在猜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后来终于有人把它给说对了。你像陈小兔、王海滨，还有那个魔草儿、等等的啊，大家都说对了，那个东西叫鹅猛。 你们家里都有对不对？我们家没有。哦耶， 鹅猛、 我刚看照片里也好吓人的。 它不是，它不吓人，就是它恶心人、那东西。而且我终于知道它这个东西它怎么来的，就是如果你回家里啊，你发现比如说有个存水的地方、就突然那个水里有一些你以为是些灰一样的小泥儿一样的、一条一条的、黑色的条的那个、你隔着远处看你以为是就是冲起来的一些小泥，其实那个就是这个鹅猛的幼虫 啊， 对，所以要及时把它清理掉。 所以我觉得总结出来就是家里不能够有过多存水的污染源、你有存水的地方全都给它弄干净了、就不会滋生这些蚊虫。 对，这个东西叫蛾猛啊、叫蛾猛 啊。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大家跟蚊子的那些战争吧，好不好？ 好好好。YFQ 就说了，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的那些朋友们、只要我不挂蚊帐大家都不挂只要我一拿出来蚊帐、大家就齐刷刷的挂上了蚊帐。 那也就是说你就是蚊子的食堂了你只要不挂蚊帐就是说今天开饭了， 对， 你要是挂上蚊帐就说今天歇业了 对，他们大家都得挂上， 所以也就只能出去上小吃店去买点东西吃、来看看还有一位牛人，中西庞德说了，小时候啊，我一犯错就在院子里罚站。 哎呀， 我罚站不准动啊 啊！ 他晚上那蚊子哟，然后我就用耳朵听 啊， 我听他在哪个位置，我就用手抓。 我的天 呀！二三十年过去了，我练就了一手徒手抓蚊子的绝技。 蚊子你徒手都能抓，我的天！ 但是我想问的是 啊。 你站了二三十年呢你站到多大，说家里只要一有蚊子不管多晚我媳妇儿都把我给薅起来让我抓蚊子，我也是醉了。 谁让你有这个技能的呀，我 媳妇儿也是醉了蚊帐不挂蚊香不点一有蚊子、 老公 老公老公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抓蚊子，快快快 抓蚊子抓蚊子啊，然后媳妇儿 心大啊， 真、心大啊。 芝就说了，哎呀高帅早上好，记得小时候啊被蚊子咬，我就是用清凉油花露水、现在就有各种的防蚊液啦防蚊扣啊，出门前喷或带着防蚊扣、防蚊扣是什么东西啊， 防蚊扣， 防蚊扣是没听说，还有防蚊贴，贴我知道 哦。 我宝宝这个蚊虫叮咬过敏，咬了就起大红包，你知不就肿起来、最后去医院看开药抗过敏，哎呦真烦人。 这每个人体质啊对于这个蚊子咬了以后它反应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是吧，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我是蚊子咬了以后它嘣它起个大包吧、它起完了大包以后比如我在挠它嘛、然后后来这个大包慢慢消散下去以后， 然后呢 它在原来那个地方呢它就变成了一滩不是就变成了一片然后呢变成了， 那是荨麻疹吧，一片 不是它就变成了比如说这个纽扣那么大一片，然后呢上面带着点红点点过两天再慢慢消下去。 哦， 所以每次他们都说哦你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蚊子咬的，他们说蚊子咬怎么会那样 啊、你是不是你体内有一种特异的功能，你就可以把那个蚊子的毒吸进体内 然后 自己再运化 出来，然后我就说好请叫我蚊子侠、 人家是蜘蛛侠你来蚊子侠 突然觉得屁股上长出个刺来。 哎呀，突然我想起我，还是我爸，你知道吗？哎、就是他被蚊子咬啊，他分地域 哦。 他被北，他在北京的时候偶尔咬，他在比如说去香港玩，我们全家人出动，只咬他一个人，咬的可惨可惨了。但是同样，比如说也是热带的地儿，去新加坡，我们全家一块去，蚊子不咬他， 蚊子不咬他， 专咬我妈。 哦， 哎，你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啊？ 就口味不同， 分工协作。 不是不是，有的喜欢吃川菜，有的喜有的喜欢吃北京菜， 反正替我们家挡枪了就行。 好，接下来时间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和蚊子的那些战争故事，以及除蚊的好妙招，好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将会在今天打响啊，而且郎平也是铁了心我要练兵了。 是，那么今天的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的比赛将打响，由于在此前的宁波站0-3是惨败于韩国队，中国女排从上到下都承受了很大压力。不过面对比上一站实力更强的三个对手，郎平依然是铁了心要锻炼新人，并表示不能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动摇整个教练组的作战思路。 对，0-3输给韩国队的确是一个意外啊，中国女排也因此成为了外界议论的焦点，其中不乏比较尖锐的一些批评。但对于主教练郎平来说，眼前的主要课题是要尽快的扫除惨败带给球队的阴影。 是，其实我觉得经历这样的一场惨败，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是好事儿，这至少可以给他们降降温，对吧？ 就这件事儿以后，我又更加佩服这郎平郎指导。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啊。有很多人是这样，哎，我得保证我胜利呀、我不能让别人说什么呀， 对，我压力太大了， 我得赢啊、我只要赢我就能保证我收入，我拿钱，我名利双收，对不对、但是这样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你我只用能让我赢的那波人，对，老将，哎，他能保证我带这个队伍肯定能赢，但是那些新人就没有机会， 对， 那些后续的梯队发展就没有机会。 但是这次梁指导特地是选用了去年全国联赛的 MVP 一个年轻的一个女选手，让她上场，给她更多的机会。结果在世界大赛当中一试身手，表现相当出色。好像之前刚刚从土耳其回来的那个 朱婷 都没上场， 对， 就用的她打主攻。 你看朱婷就是她挖掘出来的， 对， 而且现在功成名就的啊， 是是是， 而且这个前途发展也是一片光明，所以我觉得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更加的佩服这个郎指导，对吧？当然那些说酸话的那些人就是真的是啊、你可以理解啊，你批评为了这个女排更好，但是你得理解人家教练组的长远的安排。 当然了，我觉得郎指导就是真的情商智商都特别高。 就 几十年前我就听宋日雄老师现场直播女排比赛的时候就说、女排的选手个个智商都在180以上， 他是跟身高成正比吗？ 哦，对，他们身高也1.8米以上。 对，所以啊，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要用新人，我们就要给他成长的空间， 当然 允许他们失败。而且，郎指导也、人家那智商。这个比赛是这样，咱们好像是已经获得了这个、进入决赛的机会。 对， 然后这些机会，如果你不拿来练兵，你什么时候练兵？ 太可惜了呀， 对不对？ 啊， 拿着对方必须得争胜我们才能晋级的这个机会，他们肯定使全力啊。 那当然， 我们就用他们的全力练兵嘛， 哎， 对不对？你老花那么多钱弄来一些邀请赛，有几个是真心实意在那打的？ 所以郎指导总是棋高一筹，你知道吗？厉害了。 哎，好，来，咱俩先别捧他了，来说说别的。 不是，确实好，确实好。 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汤尤杯吧。 谁呀？ 汤尤杯。汤尤杯羽毛球赛将会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在今天上午10点钟，这个中国女队将会迎战马来西亚队。 汤尤杯，汤尤杯， 对对对， 羽毛球比赛之一是吧？ 对对，不是红油啊， 不是红油， 不是红油苏手， 辣油 苏油红手，哎，这不苏油抄手，不是那个吃的叫什么来着？ 红油抄手 啊、哦，对啊，啊，像今天晚上20点来这个中国对阵日本队啊，不是叫印度队， 印度队，哦呦，印度队有一个世界冠军，打得也很厉害， 啊， 曾经 是吗？ 对呀、啊，前世界第一呢， 哦， 印度选手现在也是成长的很快。 嗯 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啊，不是那个谁，那个你还那天刚人说人家 林丹 是不是、 啊、 半说人半退役状态，对不对？说错一句话就被人念叨很久的。然后人家你看，5月21号，中国男队拿到2连胜，对不对？然后呢，中国队以5-0轻取法国队。来那个拿到了这个2连胜啊、 哦、 刘雨辰李俊慧和林丹也各贡献一场胜利， 就是现在还在队内，然后呢也还是一线主力。 嗯， 看看他现在的状态怎么变白了呀、嗯、原来都黑不溜秋的，是不是现在白了，是吧？ 灯光打得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我和蚊子的那些战争。 哎呀，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能勾起大家青春岁月的那些记忆呢？顺带想想蚊子这事儿啊，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别轻轻摇摆了，看看大家跟蚊子那些战争。Mars 说了 啊，自从有了我家儿子，我媳妇儿就坚决反对用蚊香和花露水， 哦， 说那对婴儿不好。 哦哦， 结果他们娘俩在床上搭了蚊帐，但我嫌这蚊帐太闷了呀。 要怎么着？ 哎，我说你不要搭了，你用花露水，你用蚊香行，没问题。协商无果 啊， 然后呢，就给我扔沙发上，然后让我上沙发上睡， 这不挺好的吗？ 顺便给我一个电影拍，说来你就抱着他睡防身啊。于是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可怜的男人天天蜷缩在沙发上，然后手里捧着一个电影拍， 然后人家所有的蚊子全到你这儿来参观。哎呦，他没有蚊帐哎。 我天哪，哎呀，我们俩现在幸灾乐祸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了。 来，你看还有对蚊子是恨之入骨的呢。赤鹰宝泰就说了，我车里有一只蚊子兄弟 啊、 嗯，我于是乎就把空调开到最低，我冻死它，然后等太阳出来，我就把车放在太阳下边、嗯、我冷热交替，我折磨死它。我就想知道、 哎、 你折磨完了， 不是，是这样、哦、你就为了车里这只蚊子，我天哪，我想知道你不难受吗？ 对呀，你不冻感冒了呀，不晒中暑了呀，啊 啊！你就光，我估计你开空调冻死他，开什么那个暖风热气热死他的这个油钱， 你自己也感冒了，我估计。 我估计他这个油钱 也不少， 都能买一箱那个灭蚊剂了。 还真是、啊， 是不是？ 你自己擦点花露水不完了吗？真逗。 老猎头说了，蚊子不可怕，你们这些人真是。 哦哟！ 我教你们个办法。 你说，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故意露出条大腿，你就给他吃嘛。他就不去别的地方了吗？ 那老猎头啊，你借我一条你的大腿呗。 是，真是，什么叫做你叫什么叫够？什么叫做无私？ 这边还有专门教大家一些防蚊小窍门的，我们也说说啊。哦、快乐无边说了，防治蚊子的窍门就是准备一个空水瓶，矿泉水瓶子呢，咱们得剪开， 哦， 倒上啤酒， 哦， 再加白糖，适量的搅拌。 哦， 再加点洗涤灵一块搅拌， 嗯、哦， 再把上半部分倒扣在矿泉水瓶子的下半部分， 哦， 就可以了。 不是，它应该后面还有 哦， 他应该后面还有，你看看他 我看看哈，就这一条， 就到现在，也就是说那蚊子会往那儿飞是吗？ 估计是被吸引过去， 吸引过去， 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和气味。 然后他一进去，里边又是洗洁精，又是白糖 啊，又是啤酒的，直接就醉了嘛， 哎、对。喝就醉不了，就吃了白糖过量，糖尿病啊。然后这如果这个吃了白糖还不管用，就最后喜极灵直接给他药死，对吧？ 哦天呀，好狠 啊！太狠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难受的李小胖说了，我是82年的老阿姨 啊， 我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楼下有好多流浪猫， 哦， 每天放学后我就去喂它们。那个草丛里啊，蚊子大本营啊，有喝酒吗？ 哦、 说每次腿上、屁股上、后背上还都是大包啊，而且是那种又红又大的包，越抓越痒，越痒越挠，越挠越大。后来留了好多疤。 哎、 还有个好玩的事儿，小学不知道蚊子幼虫长什么样。以为是蝌蚪，还拿罐头瓶带了好多蝌蚪回家看。 我的天！ 哎呦，我天哪！你后来那不都变成青蛙 了？哇，吓死了！ 吓死了！ 玉玲说了，我终于等到红灯了。蚊子是我最痛恨的昆虫。 嗯， 我和孩子都是特招蚊子的人。 嗯， 所以我们不爱过夏天。 嗯， 15年前我们家里有一只毒蚊子，连续两年都把孩子咬了，把耳朵叮得比另外一只大了快一倍。哎，你不要这么实在， 不是，你可以想象耳朵被咬的比另一个耳朵大一倍，我天， 小猪八戒， 对， 没意思，玉亮，他说我不得不安装蚊帐，把纱窗上涂了一种药，忘了叫啥名了，而且在门上我挂艾草叶，哎，对。艾草驱蚊 啊，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就要挂艾草，就是驱蚊的一种方式。我们家也挂过，但那个味儿啊，你闻长了以后确实是冲鼻子，受不了。 对，还有一位不是好多人说这个打蚊子吗？ 嗯， 有位朋友哎，这个说早上醒过来看看蚊帐上的20多滩血，谁赢了呀？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 啊， 说那个我才不打蚊子呢 啊。 他身上可流着我的血， 我我怎么觉得这话里有话呀？还流淌着你的血，你的血脉是吗？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已经上市，售价 16.88 到 25.18 万，荣威 RX8 全面豪华升级，舒朗豪雅的大七座空间，同级最大面积的质感软包覆，带来宽适豪华乘坐环境，采用 30TS 级豪车高效动力，并使用常见于豪车的纵置布局和 All 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让用户从容征服多种路况。荣威 RX8 怀以科技豪华，打开中国品牌升级向上的通道。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好，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 复仇者联盟3呢继续在上周末的电影市场上高歌猛进，在没有太强的竞争对手前提下，电影次周末的分账票房是接近了3亿元，但这个成绩呢仍然是逊色于速度与激情8的同期走势，超过他创造的引进片最高票房记录基本无望了。 那再来说一说新片当中的国产电影吧，国产电影《超时空同居》表现不错，这本小成本的爱情电影套上了一个奇幻的外壳，也因此给传统的爱情类型带来了一些新意。 再来关注一下惊悚片《寂静之地》，首周末分账票房大约是1亿元，相对于它在全球的成功，这个数字只能算是平淡无奇了。 再来关注一下，5月19号是全国助残日，一场特殊的电影试映会在东城区广外南里社区文化站举行，50多位视障人士通过歌华有限打造的首都文化信息港，欣赏了特别定制的无障碍电影《战狼2》，这标志着全国首创的为视障人群打造的电影公益服务光明影院项目正式启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沈腾的喜剧片《西红柿首富》，定档是在7月27号上映。片中的沈腾扮演的王多鱼是一支丙级业余球队大祥队的守门员，虽然说球队训练条件差，成绩一般，但是依然不忘初心，满怀热爱足球的梦想，改个名儿估计会好一点。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消息啊，这个央美术馆特邀日本顶尖新媒体艺术团队 Team Lab 打造的大型沉浸式互动艺术展 Team Lab 未来游乐园将于6月25号登陆北京。那这个大展呢，有八个独立互动的体验作品，其中包括中国首次展出的互动创作作品，这个叫彩绘动物，和北京首次展出的大型沉浸互动作品涂鸦自然等等。 嗯，是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个展览。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先生存世的全部照片从未真正完整的以大尺寸高清的形式系统的展示给世人。那么昨天呢，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所编的《鲁迅影集面世》，这部影集首次完整收录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全部影像。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和蚊子的那些事儿。 觉得你一切都刚好，甚至迷恋你热汗的味道，喜欢看你严肃的思考，冷乱的头发，傻傻的微笑，每次你都说得头头是道，你的愿望每句都做小抄，快滚嘴。 哎呀，看看好多人发来了好多的微信，这个对，抓紧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有一位叫天德的朋友啊，特别舒心的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说他们在德国买的那个驱蚊液，它上面会标志是各种昆虫的驱蚊的时长啊，但是他呢就还特别贴心说，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把商标给遮住了。是这样，大哥，我想看看。 对呀、啊，我们不念啊。 关键是你发过来，它是德文，我们也念不出来啊。 真是，你太高看我们了啊！ 来看看啊，这 MG 七线说了，以前我们宿舍除蚊方法就是把空调开到16度，我冻死他们；要不就大家一起放烟熏死他们。 真有这种人呢？ 实在不行，我就让他们敞开了咬，我撑死他们。最后一种方法是含泪说的吧， 撑死。来来来看一下啊，蜜说了，女儿在车上被蚊子咬了7个包，痛苦地说， 我不打死吸我血的蚊子妈妈是因为她要咬蚊子宝宝。 天， 儿子立刻回复道，姐姐，蚊子妈妈的宝宝太多了，而且太能吃了，你就忍忍吧。 这姐弟俩， 哎呦，这童言无语，这太好 太好， 一个这个姐姐如此的可爱啊，有善心是吧？ 这个弟弟也太二了， 你别说，那弟弟非常理性， 是是是， 他是分析出来了啊。 还有说这个拼数字的呢，曹宇说，08年初，我在这个 T3 航站楼值一个夜班，我在岗位上共打死57只蚊子，从此我留下了大蛤蟆的外号。 哎，咱们今年要不然发动一个灭蚊大赛吧？ 可以啊， 看看，就大家都能拍死多少蚊子，好吧？先接一段广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为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云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介绍。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呢，前两天绿绿拉拉下点小雨，总体雨量不是很大，大部分地方的雨量呢都在5-6毫米的样子。虽然雨量不大，但是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昨天和前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18度左右，天气显得比较凉。今天呢，早晨雨基本上是停了，上午呢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10点钟之后啊，云层开始变薄，中午之后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在这时候呢，气温的这个上升速度将加快，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要比昨天高那么6-7度，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在25度上下。另外呢，冷空气的这个前部现在已经到达了延庆，未来呢1.5到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城区的西侧。那么呢，从这个10点钟之后，风力逐渐加大到4到5级，中午前后呢，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7级。在这时候呢，我想中午以后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这次这个风啊，这个维持时间不是很长，前半夜风力逐渐减小，后半夜之后这个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北京的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天气呢就比较凉了，出行比较早或者是这个喜欢晨练的朋友要加件衣服。这是北京。那么京津冀地区呢，也是跟北京的天气基本上是同步的。随着冷空气的不断南移，天津啊、河北南部啊，天气也逐渐转好。 而且呢也同时会吹起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五六级。那么作为其他地方呢是这样的，从昨天夜间开始啊，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中部和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地区，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的北部，这些地方呢都有是大雨，大大暴雨的样子。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还有湖北西南部局地呢有大暴雨，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这些地区呢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小时雨量呢恐怕得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达到70毫米。这些短时强降水呢同时还会带来这个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这个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个昨天夜间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这是那些地方的情况。另外一个话呢就是从今天早晨到这个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啊、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自西向东会出现这个小到中雨天气，局部呢会有大雨。这些地区的话呢，下雨过后还会出现四到六级的偏北风，气温呢会下降四到八度。其中呢，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会这个降温啊会达到十到十二度。那么陕西的北部啊，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地区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扬沙或浮尘天气。总的来看呢，这个大部分地方对大家的旅游并没有太大影响。那么去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降水对旅行的影响，而且呢到这些地区去最好不要去爬山，因为呢降雨，因为这段时间降雨比较多，会发生次生灾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一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其中的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再来关注一下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二环玉亭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是持续车多，建议大家绕行相邻的联络线来通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Pacific.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来，接下来各位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嗯、说一说你和蚊子的那些战争啊。有一位，刚才咱们有一位听众说，你们真是的，蚊子咬你们伸出条腿来不就好了嘛，对吧？有 一 位听众朋友说过这样的， 对呀、啊、 对吧、 嗯、 然后呢有一位叫笑笑小虎妈妈就说了，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位说把大腿放出来的那位，我先生就招蚊子，晚上睡觉啊。哼，我经常被蚊子吵醒的时候，我就把先生的胳膊搬过来抱在怀里，然后啊睡得好安稳啊。 但是 然后他说，嗯，后面还加了一句评语，男人嘛就是要有担当。 对，没错，这肯定是你真老公，亲老公。好嘛，真是不怕他老公被咬破了呀。 对对，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 哎呀，还要给我们提供这个驱蚊方法的，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多说说啊。熊妈妈就说了哈， 好好好， 这个其实对于防蚊子呀，有一种维生素 B1， 你呢兑上一些水擦拭在身上、 哦、 蚊子真的就会远离你 啊。 另外呢还有香茅草驱蚊水、 哦、 对大人和孩子呀都有效、 哦、 关键是植物性的驱蚊要安全性还高呢。 哦，就不是那种化学制剂， 对 吧？ 对 不对？嗯 ，B1 呢，就是咱们吃那种小黄片， 嗯， 就补充的维生素 B，、 哦、 你给它研磨成粉儿，然后兑上水擦身上， 哦， 就那种东西。哎，我还没试过，但是听他说应该感觉有用。 那会不会干了一身白沫呀、啊？ 就第二天洗澡呗，反正 啊，再来看一下永恒就说了啊。剪刀，这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我和蚊子的战争啊。大学期间呢，一直都是用蚊帐。 嗯， 有一次白天啊，我边坐在床上跟同学聊天， 是 边用剪刀修剪一条裤子。 嗯， 哎，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蚊帐角落里有一只蚊子，我当时就想，好啊，小样，终于让我看见你了，天天吸我血。于是我就拿着剪刀慢慢的靠近蚊子，我嘴里还咬牙切齿的说着，我剪死你！ 我的天哪，好吓人！ 同时我迅速的用剪刀向蚊子剪去 啊，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蚊子使出了腾暖卓，一冲蚊子飞了，只见蚊帐破了个大洞，然后呢让我就趴在床上笑自己笑了很久，想太傻了，我就要用剪刀剪蚊子。于是后来用透明胶带粘着蚊子过，粘着蚊帐过了一个夏天。 哎呦，也不容易啊！ 哎呦，我天哪！ 哎，但一说到这个蚊帐啊，哎、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话题，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奥运会的时候，你忘了？就是咱们好多的外国的一些运动员 啊、哦，对对对， 都织蚊帐， 对，就跟咱们这儿买嘛， 对，跟咱们这 儿买都脱销了， 对对对，就、跟哪儿学的？就跟咱中国有人学的嘛， 对， 因为他们也怕蚊帐，巴西蚊子可毒可毒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外国人他们不知道有蚊帐这玩意儿， 他们没有发明过这个东西，他们见了以后奉为神物，而且卖价超高， 是真的是啊。 传艺说了，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喝多了，跟一同学挤张床，还有蚊帐，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跑进了几只蚊子，早上起来个个吃得饱饱的，我就发现这包全在我身上，我就奇了怪了。 嗯， 平时我不怎么招蚊子呀。 嗯， 哎呀，看看我同学的腿，瞬间明白，哎呀，这哥们儿一个毛孔得有三根毛，他自带了一条毛裤，蚊子根本碰不到他的皮肤啊。 蚊子不敢进去，怕迷路， 对，下不去嘴。 哎呀，我天哪！他这个形容更加狠，一个毛孔三根毛， 你数清楚了吗？你、 对不对？啊，还有一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一直在问我们，看见了吗？我们已经看见您了，您倒是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 还有花仙子。花仙子说的是什么？ 嗯， 花仙子说的是什么？ 好久没发言了，他。 对，花仙子，你干嘛去了？他说这个自制的那个驱蚊膏是吧？ 哦，叫绿药膏是吧？ 哦， 刚咬了之后擦，挺管用是吧？ 他说的是什么呀？这用怎么个做法呀？我你怎么他是一句一句的发，我都没看明白啊！一会儿我们仔细看一看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 说一说您和蚊子的那场战争。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颐和园135只北京雨燕年度体检， 哎，这好事哈。50名志愿者的日前在鸟类专家的带领下，对颐和园阔如庭栖息的雨燕进行了年度体检，使用专用的环制钳子在雨燕腿部佩戴上国际通用的环标志。那么这次呢，共为135只雨燕进行了数据的采集。 哎，北京雨燕主要栖息在适宜建巢的古建筑物或者是仿古建筑横梁的这个缝隙当中啊，颐和园、正阳门等高大的古建筑群是他们的主要繁殖地，因此又被老百姓称为楼燕啊。据了解，颐和园的阔如庭面积达130余平方米，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面积最大的庭式建筑，每年都能吸引大量的雨燕在此筑巢繁殖。 雨燕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标志。 嗯，我们住的还不如燕子。 谁说真？ 你看人家都住在中国古代建筑里，我们进去还得买票呢。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鸟巢哈。这鸟巢的参观线路啊，增加了京剧元素。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国家体育场鸟巢推出了全新的旅游线路，游客可以在品味与动漫结合的国粹新京剧，还能在晚间欣赏到动感震撼的灯光交响视听秀呢。那么2018年呢，是鸟巢建成暨北京奥运会举办10周年，鸟巢新增了旅游线路，在鸟巢贵宾线路的金色大厅站多了一台全新的小剧场演出鸟巢京韵。那么这一系列演出呢，选取了京剧经典的名段表演，通过真人表演和背景屏幕动画互动，将传统的中国戏曲与现代动漫结合，观众在观看演出之余啊，还能现场的与演员互动，学习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 哦，这不错啊。再来看一下北京4A 景区第3卫生间今年有望全覆盖。北京市旅游委主任宋宇场透露说，这个今年北京市有望在4A 级旅游景区实现第3卫生间全覆盖，同时将鼓励倡导其他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等游客聚集地呢或场所建设第3卫生间。什么叫第3卫生间呢？第3卫生间就是男女都能使用，残疾人、老人和幼儿可以在异性家属的陪同下进入卫生间啊，一般用男女中间加个轮椅来作为标志。 大家 3卫生间 进去的时候看清楚这个标志就行了。 对，咱们单位也有一个， 就是，但是平时呢，咱们尽量还是用普通的那些卫生间， 对对对， 把它留给那些更加需要它的人哈。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中国驻法使馆提醒中国旅游者防范电信诈骗。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那么据使馆网站发布的提示，近日啊，多位旅法的中国公民反映收到不法分子假冒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部和国内公安机关、保密机关、国际刑警组织等的诈骗电话，由不法分子自称是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部的领事，并且使用了技术手段将来电号码显示为使领馆的这个电话，告知这个接电话的人因为涉及信用卡诈骗等等，已被国内的公安机关、保密机关或者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并且以短信或者是微信方式发送由国家保密局下发的所谓的红头文件诈骗，威胁其一定要给他们汇款。 所以中国驻法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使馆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中国公民有涉及国内的案件需要汇款，不会要求接电话的人回拨任何电话号码与任何机构进行下一步联系，不会电话通知中国公民涉及信用卡诈骗、信用卡超支、信用卡被冻结等情况。 同时呢，领事部还提醒啊，不要在电话里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欲来电呢要求不要与家人朋友联系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或者是提出其他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千万别相信，应当通过其他渠道核实情况之后再做处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出发啊，聊一聊互动话题。 是您和蚊子的那些战争究竟是您胜了还是您输了呢？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热情冻结冷冷风中，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我听到这句我就真的是这听不下去，就是特别想笑。 夜里有风， 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有什么？ 我有蚊子呗。 对啊，我有什么？然后下一句还有什么？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哎，这个，大家，你刚才不是说战争有输还是你是输了还是赢了吗？ 对啊，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肯定是我赢了。 谁说？ 你要是我输了的话，我怎么有机会跟你们在互动交流呢？你还真别说 啊！ 我跟你说，真别说，有一位姑娘，哎，我再找找她啊。你可以先念，我找找她，她就输了。 清茶就说，说起和蚊子的战争，那是一场持久战。无论哪里，只要有一只蚊子，肯定会咬我，我都奇了怪了。 嗯， 所以对蚊子的控诉也是罄竹难书啊。 嗯， 妈呀，记得大学时有一年冬天还是，那当时呢，是我们宿舍里有一位舍友发现了蚊子，然后发动全宿舍五位同学大晚上对蚊子进行了歼灭战，战果不错，全歼27只啊。 哎呦， 你是一支突击队， 这是简直的，都给说成那个叫战争片了啊！ 对， 哎，我找了，对，猫眼看世界 啊， 我找着了。他说，活了30多年了，我还没有发现身边有比我更招蚊子的。 啊， 我曾经被蚊子叮到发烧。哟，那应该 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就有一些非洲的所谓的那些那个传播毒的一些蚊子，咬完了以后，它能够得一些脑癌或者是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这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这个灭蚊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对 。蚊，你们知道为什么你更招蚊子吗？猫眼看世界， 为什么？ 因为你太美了。 人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看了一半的脸，你看大帅都已经迷得不行不行的了，他要露出了整张脸，大帅直接就走了。 对，你在哪里？ 来看 Leo 说，我小时候啊，被一个很小的黑蚊子咬了胳膊肘，奇痒无比，我就挠，结果两天之后整个胳膊肿得跟烧火棍一样，又黑又粗，这就是毒性大。上医院输液才下去，从此以后我见着黑蚊子我就害怕。 哟，这是什么情况？ 你又黑又粗，天哪，那太可怕了。 来，咱们来说一个这个介绍一个驱蚊的方法。静静说的，两位主持人好，治蚊子有一个好方法 啊， 把食醋烧开 啊， 倒入小碗里，放在房间的角落里，蚊子就不进房间了。我试过，挺管用的，就把这个醋烧开了。然后倒到个碗里，就直接摆在房间里就可以。 你不觉得好像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这个驱蚊呐、治感冒啊，还有 都跟醋 消毒啊，都跟醋有关，而且 那是 烧 醋， 就是烧开了醋以后放在屋里头。 不是，那个是底下一直得点火，它这个不用，你烧完了以后倒过来放那就行， 是吗？ 倒到碗里放那就行。对，因为烧醋有的时候是烧干了容易着了啊，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啊。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 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10期节目，向您介绍一下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必要证明材料，开好证明更好地享受税收协定的政策红利。 那么什么是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呢？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国家依据我国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帮助中国居民企业和个人享受在境外取得所得时的协定优惠待遇，由税务部门开具的证明企业或个人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一种制式证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中国税务部门服务企业和个人开展对外投资、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的一项措施。 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后，对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能够有所了解。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相关内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今天啊，我们说是跟蚊子的战争，然后呢，当然我们说你跟蚊子战争的时候动静不要太大啊，免得不要像下面这位哥们儿啊。德国有一个男子，他跟鹦鹉吵架，最后惊动了警察。 天哪！ 哎， 德国西南部小城罗拉赫的警方最近是接到了报警，说一户人家在激烈的争吵，就立即前往调查呀。 嗯，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确有其事。 嗯， 但不是人和人吵架，而是一名男子和一只鹦鹉发生了口角。 嗯，警方了解到，那名男子现年22岁，女友养的鹦鹉不停地叽叽喳喳的，让他心烦意乱，于是他就对着鹦鹉大吼，让鹦鹉闭嘴。这只鹦鹉虽然不是那种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它能发出一类似狗叫的声音，面对主人男友的吼声，它不甘示弱，冲着主人叫个不停。警方说，吵嘴双方都是动嘴，事件中除了鹦鹉掉了几根羽毛，没有发生其他伤害。 那要是说发生其他伤害，这男子还得进局的是吗？ 不是，我在想，哎，这倒不是，这倒真有可能。但是我在想是这样啊，女友养的鹦鹉你也敢冲他吼啊？ 哎呦， 是不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胆儿肥了的。 我估计这鹦鹉也知道这哥们平时在女友面前是什么德行吧？ 或者说女友正好这两天不在家， 哎、 就留他一个人，很小样，我早就对你怒火中烧了， 哎、 我看不把你吵死。 所以啊，咱来看看大家吧，跟蚊子都怎么吵架的啊？ 嗯，好嘞。 这个掉了几根羽毛，咱们这蚊子得拍死他啊，得看看。说一说欢说了，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春游、就去了海边一个小平房住宿、那海边的蚊子，妈呀，那是吃海鲜长大的吧，生龙活虎呀，那蚊子真的是爱你没商量，见肉就扑。 嗯嗯， 半夜我起来擦那个花露水 Sixga 的那个牌子、就哇擦呀擦呀，忽然飞进来一只大猫，我估计就那大母蚊子，大蚊子是吧、那种蚊子好像不咬人， 好像他只是负责生育， 就是那种大蚊子特别大啊啊！然后当时就吓得我魂飞魄散，就赶紧躺下，不擦了不擦了，直接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脸上好几个包，为什么？因为当时着急躺下睡，脸上忘了擦了。 对，有的人不爱往脸上擦，因为味儿太冲， 对对， 他有时候太熏人也睡不着觉。 嗯， 这还有一个分析呢啊，就说，哎，这里就说我感觉吧，像 O 型血和 AB 型血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咬， 好像跟血型真没关系，它是跟体内的某种物质的含量有关。 我怎么听人说是 B 型血呢？ 对，猜猜我不是刘玲说了，我要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利用暑假时间去打工，住的是员工宿舍，周边全是果园啊，我的天，蚊子老多了。有一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老是被蚊子咬醒，我就特别生气，就空手打蚊子。第二天脸肿了，不是蚊子咬的，是我自己打的，真的是好气，咬我就算了，还打扰我睡觉，这一晚上我记一辈子呀。这个确实是，有时候他在你耳边，我天哪，把自己脸都抽肿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吧，最后一点时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驱蚊的花露水，所谓的它已经是不能够对蚊子起到了抑制作用，蚊子也在变异，它们都变态了，你知道吗？一般的他们都吃不消了， 对， 不管用了， 都已经免疫了， 对，必须得买一些就是作用更强的或者进口的，像德国那种的， 就 才管用， 反正就是换个地方的用。 对 吧？他没闻过这个味儿的。 对对对，德国用中国的，中国用德国的。 哎，他们这蚊子可能都已经喊，这哥们儿又擦这个品牌的，来给我来两斤。好吧，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宁静的夏天。 是的，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爱是教育的基础，教师付出爱，同时也教会孩子把爱传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率先垂范，构建师生相敬相爱的和谐校园。